我们的这一次长期的题目是思无良心，剩下时间不多，我们还要长一点点，因为时间不够，被吸食的味道好不好？ 好，太好了，要长很多。 吃的味道有没有好味道？ 很好， 很好味道。那其实好像中文在中文常常用吃背在一起为一次。其实吃跟背的虽然他们很高精，他们的味道还是不一样，要分别很清楚才能够用他们在一起。吃还是吃，杯还是杯，虽然他们出现在一起，最好我们是用本身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好不好？ 好。 那本身故事用吃跟背，菩萨用吃跟背在一起是太多，讲一个，比方说大象的故事，佛常常过去的生命菩萨的时候，他变成象，它不是普通的象，它变成很大的象，很有力量的象，常常变成象王。那佛当象的时候，他彷徨，彷徨可以这样说，他彷徨在生一个大森林的附近，大是 徘 徊，徘徊 ，wandering， 没有错。在大森林的那，他深入森林的附近有一个沙漠，他深入这个沙漠，突然远远地看一个大团的人，在沙漠里面好像很可怜，那个时候他就快快走往这个方向，他看其实有500人，他们在沙漠里面迷路，没有不知道路，很可怜，他们没有水，没有食物，什么都没有，那完全失望，没有，好像没有希望的情况。那那个时候佛是用菩萨是用什么？当然是用悲，管理那些人。那他问他们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那么多人在沙漠里面，那他们告诉他有我们的国附近有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国王他很保真，他赶我们走，他不要我们留在他的国家，因为他把我们回翻，杀他，所以他很

不过先我们修那个依照自心修心，先我们可以念巴利文，再念中文，修现在第三阶段，就是第三阶段，怎么修？从自己开始，你们决定，你十个愿望参加，所有的在这个长修中心所有的众生，你扩大你的心，让他在决定你的自信的限制是这个道场，然后你上播誓愿，加那个愿他们没有哭，依照这本书我们可以学，先这个道场，然后支持这个道场所有的布施之，然后再扩大所愿，在一些道场，这样很好，可以这样学。扩大所愿，你决定你的自心的修行的限制是台北县，因为我们是在台北县，对不对？ 对。 所以你决定 新北市的，改成叫新北市。 台北县可以，不要太勉强，不要太吝啬。 不是那个台北县改名字了。 哦，有吗？ 新北市。 哦，那我没有注意到，都在变化中。可能我下次来再有别的名称，对不对？ 不会。 那。就台北，大台北还是现在叫什么？新台北。 新北市 、啊、谢谢。新北市以后，这个小小台湾以后，这个比较大的中国，大的中国以后，这个大的亚洲，那个大的亚洲以后，你决定这个我们的小小地球，那在国大释放一切众生，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我送巴利文，然后我们一起送中文，好不好？ 好。 那自心修行，你们可以跟着我念。 Aham avero homi, abhyapajo homi, anigo homi, sukhi atanang pariharami, mama mata pitu acharya chanyati mitacha, sabrahmacharino cha avera hontu.Abhyapaja hontu, aniga hontu, sukhi atanam pariharantu. Imasmin arame, sabbe yogina, avera hontu, abhyapaja hontu, aniga hontu, sukhi atanam pariharantu. Imasmin arame,Sabe bhikkhu samanera cha upasaka upasikayo cha avera hontu abhyapaja hontu aniga hontu sukhi atanam pariharantu amhakam chatupachaya dayaka avera hontu abhyapaja hontuAniga hontu sukhi atanam pariharantu. Amhakam arakha devata imasmin vihare imasmin avase imasmin arame arakha devata avera hontu abhyapaja hontu aniga hontu sukhi atanam pariharantu sabbe satta sabbe pana sabbe bhuta sabbe pugala sabbe atta bhava paryapana sabba itiyo sabbe purisa sabbe arya sabbe anarya sabbe deva sabbe manusa sabbe vinipatika avera hontu abhyapaja hontu aniga hontu sukhi atanam pariharantu dukha muchantu yathalada sampatito ma vigachantu kamasaka puratimaya disaya pachimaya disaya utaraya disaya dakhinaya disaya uratimaya anudisaya pachimaya anudisaya utaraya disaya dakhinaya anudisaya hetimaya disaya uparimaya disaya sabbe satta sabbe pana sabbe bhuta sabbe pugala sabbe atta bhava paryapana sabba itiyo sabbe purisa sabbe arya sabbe anarya sabbe deva sabbe manusa sabbe vinipatika avera hontu abhyapaja hontu aniga hontu sukhi atanam pariharantu dukha muchantu yathalada sampatito ma vigachantu kamasaka udamyava bhavagacha adoyava avichito samanta chakavalesu yesata pathavichara abhyapaja niviracha nidukhacha naupadhava udamyava bhavagacha adoyava avichito samanta chakavalesu yesata udakechara abhyapaja niviracha nidukhacha naupadhava udamyava bhavagacha adoyava avichito samanta chakavalesu yesata akase chara abhyapaja niviracha nidukacha naupadava 现在我们用中文念愿我愿众愿我无真慧愿我无有故愿我内乐遍满愿我父母长云深一动修行者愿他们无缘种愿他们无有故愿他们内遍满愿他们一切常修行者愿他们无缘错愿他们无真慧愿他们无有故愿他们乐观念愿这生愿一切人力处阿弥陀佛愿他们无缘有愿他们无真慧愿他们无有故愿他们内乐遍满愿我无缘有愿他们无种种 愿他们无愿他们无忧苦，愿他们内乐遍满。方府一切天人，一切人类，一切托人，愿他们无怨悔，愿他们无怨苦，愿他们念佛悔，愿一切众生从苦解脱，愿他们所获得都如来。愿解如来佛提摩诃萨埵由摩诃，在东方的、西方的、北方的、南方的、东方的、西方方的、东北方的、西南方的、下方、下方的，愿解如来一切众生、一切万物、一切法门。一切一一乐，一切一一一切当乐，一切当乐，一切当乐，一切当乐，一切当乐，一切恶种离脱，愿他们无种乐，愿他们无忍耐，愿他们无忧苦，愿他们没了偏爱。愿一切众生从苦得乐，愿他们无我得，愿人有为有，他们有为有，他们发无为，是因为他们一切善根，所有无为他们心，愿他们无分别。无畏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所有虚空中的有情，愿他们无忍耐，也愿他们无故无爱。 那好，那我们复习第三阶段，从自己开始，然后这里的众生。你们可以自己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大家互相愿快乐，可能会有一点点感觉，然后依照这本书依照我所讲的次第，然后台北县、台湾、中国、亚洲这个小小地球散播一切释放一切众生看一看感觉会不会不一样。